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45集挑衅。赵普眼眉都挑起来了，好歹是皇亲国戚，怎么叫人当流氓那么打了？白玉堂听着似乎和自己有关系，就问包岩： 出了什么事了？ 我和小螃蟹用你给的身份去办事，在酒楼茶馆尽量张扬，可没想到攀附权贵和不怀好意的没碰上，倒是碰上你的仇家。你看把小螃蟹给打的，我跟他跑了几条街才跑回来，最后庞玉还叫人踹河里了，要不是邹良和林业火他们在，我们俩可倒霉了。 我的仇家谁啊？ 不知道啊，好奇怪，一路上都有。本来我们在酒楼里，他正演戏呢，突然有人上来问我们是不是你的亲戚，庞玉一点头就挨揍了，幸好邹良和林业火帮忙了，让我们先走。但是我们刚出门刚走几步路，就有人跑上来问我们是不是你亲戚，我们一点头又挨揍了，还好影卫们挡着，然后邹良和林业火追着，到后来一会儿来一个也不问了，一开口就说我们是你亲戚就动手，多亏了小螃蟹一直帮我挡，我才没挨揍，林业火和邹良都来不及救我们，直到我们进了展府。 人还在外面， 白玉堂就要往外走，这时林业火和邹良跑进来了。林业火一看到白玉堂就问： 哎，我说白老五，你这是得罪了多少人啊？好家伙，还都是高手。 我数了一下，有几十个。 几十个？都是些什么人啊？ 哼，什么款式的都有。似乎无心恋战，就是要揍庞玉，边揍还边说谁叫你是白玉堂的亲戚。 展昭双眉都拧到一块了，有不好的预感。 的确是各种长相的都有，动作也快，而且问名字也不说，就说让白玉堂到仙客居来，否则见庞玉一次就打他一次。 仙客居？ 伤得怎么样了？ 哎呦！ 庞玉一惊一乍的，小四子用个白煮蛋给他揉着腮帮子，样子挺心疼。 倒是不算厉害，都是皮外伤，不过也吃了不少苦。 白玉堂点了点头，伸手轻轻拍了拍庞玉的肩膀，没再多说什么。 啊，我出去一趟。 展昭突然开口，白玉堂轻轻点了点头，没阻止，也没多问。展昭黑着脸，急匆匆就跑出去了。 这是要去仙客居吗？ 萧良就觉得可能能看到展昭打架，想要跟着去。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刚想问，白玉堂却是轻轻一摆手： 你们最早是去了哪间客栈？ 就那个城里最热闹的那家百仙居。 仙客居和百仙居距离远吗？ 很远的，一个南一个北的。 白玉堂点了点头，拿着刀出去了。到了门口，白玉堂似乎想到了什么，叫住哲影跟他说了几句，哲影点了点头跑后头去了。赵普和公孙面面相觑，其他人也不解。没一会儿，哲影跑了回来，给了白玉堂一捆绳子。众人都还纳闷，这么长一捆绳子，白玉堂要捆什么东西吗？白玉堂接过绳子，背手抓着，潇潇洒洒地走出去了。赵普突然拽上公孙就往外跑。 你还干嘛？ 跟去啊，估计有好戏看了。 什么好戏啊？ 人都踩到白老五头上了，那叫挑衅啊。展昭这会儿估计是被引开了，自然是去看看白展堂单挑了，赶紧。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都提着板凳抱着零嘴儿跑去准备围观好戏了。白玉堂提着一大捆绳子来到了百仙居，伙计一看就知道是有身份的，赶紧迎接了出来，问他楼上还是楼下。白玉堂选了楼上，二楼正当中的一张桌子坐下。 公子爷，您喝点什么？ 要一壶小沏茶。 啊？ 要小沏茶。 这位公子容小的短见，什么是小沏茶呀？ 就是拿小壶煮的小壶，泡的小茶杯，接的小茶叶沏的那种小沏茶。 啊。 对了，最好找个老壶，老的都糊涂了的那种，但是弧度要小，度量要特别小那种茶壶来煮。 白玉堂说完，放了一锭银子在桌上。 乖乖，别看这个公子说话怪里怪气的，不过真有银子，这点钱吃一个月都够了，别说吃一顿了，不就要壶小点的茶吗？ 于是啊，伙计吆喝了一声， 上茶嘞，小沏茶，老壶没度，小沏茶嘞。 这声吆喝贼响亮，整座楼鸦雀无声。其实这会儿并不是饭点，伙计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涌进来上百号各色各样的人喝茶吃点心，边吃还边往外张望，鬼鬼祟祟的貌似等人呢。不过这会儿端着茶壶跑上来的伙计就发现那群喝茶的客人脸上都怪怪的，跟咽了个苍蝇差不多的表情。怎么的了？茶水不好喝？其实啊，这茶楼里几十人都是魔宫的老鬼或者鬼婆，一听白玉堂叫这茶，几个老魔头面皮上也有些尴尬。哎呀，小白柳说他们老糊涂没气量了。楼下几人鼻子都气歪了。 哼，没大没小的小白脸子， 长得倒是很帅啊。 是不错，可是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貌似还有钱。 有钱也不能当饭吃啊。 有钱怎么不能当饭吃啊？ 哎呀，别打岔，你哪边的？ 昭昭这边。 那不就结了吗？ 而此时二楼上，伙计边给白玉堂倒茶边问， 公子您吃点什么不？ 来个以大欺小，以老卖老，滥伤无辜，无事生非。 这都什么菜啊，听都没听过。 再看此时那些老魔头们，一个个脸皱的包子一样。 嘿，臭小子，指着桑树骂槐树。 是指桑骂槐。 哎呀，不要打岔了，你那边的？ 昭昭这一边。 哼， 那个公子爷，这都是什么菜啊？ 一大欺小就是水鱼炖鸡子儿，水鱼都一把年纪了还欺负个小鸡子儿，关键水鱼还成精了，凶悍无比，小鸡子儿都没什么反抗能力。另外水鱼有上百只，小鸡子就两只。 嚯，这什么王八啊，真不要脸。 楼下众老魔嘴角直抽，面红红的。白玉堂这是说他们欺负他亲戚的事情。 那以老卖老呢？ 老豆腐炒老坛咸菜，归根结底一个字，咸的。 这老坛的咸菜是够咸的。滥伤无辜呢？ 烂炖的肘子别放蘑菇，柿子只敢找软的捏。比如说一群武艺高强的高手欺负一个根本不会功夫的年轻人，不以为辱反以为荣，人人都是爹生娘养的，在他们看来就他们自家的是宝贝，别人家的都不揍白不揍。 哇，什么烂肘子这么缺德啊？ 说不得，说出来丢长这些肘子的猪仔的人。 哼，那倒是。 众魔头仰着脸想，长着肘子的猪仔是指阴侯还是说魔宫？魔宫里正跟天尊下棋的阴侯仰天打了个喷嚏。 阿弥陀佛，长命百岁。 阴侯揉了揉鼻子，看了看空荡荡的魔宫，摇了摇头，都跑去常州府了，一个都没剩下。 不知道玉堂应不应付得过来。 哎，放心放心，玉堂啊最会和老人家相处了。 殷侯看了看天尊，摇头，天尊也跟着摇头。 哎呀，这帮老头子呀，估计要倒霉。我家玉堂可不像我那么老实啊。 伙计听得津津有味，就接着问白玉堂， 那是最后一道无事生非是什么呀？ 这盘最关键，苦瓜炒空心菜。 这何解啊？ 好比说你有个子侄供职衙门，你却在他管辖的界面上为非作歹，还打了他衙门里头两个顶头上司的儿子，你说这不是无事生非是什么？ 那的确是啊，可是苦瓜和空心菜。 白玉堂拿出两根筷子用茶水洗了洗。 他们的子侄是苦瓜，摊上这么个事儿，自然是从皮子苦到心里，而他们就是空心菜，可长点心吧。 伙计点了点头，表示长见识了，跑去下单要菜，边跑还边对厨房吆喝：“ 啊，上菜嘞！一大欺小，倚老卖老，滥伤无辜，无事生非啊！” 此时，楼下众魔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谁说他嘴皮子不利索来着？ 九娘说的。 谁说他呆来着？ 病书生说的。 那谁说他看着老实来着？ 众人面面相觑，直搔头。白玉堂还在二楼坐着，说完了想说的，看了看桌上的绳子。 不会吧，一百个魔头就这么怂了？看来是真的很疼展昭吗？ 几个魔头，你推推我，我推推你，那意思怎么办呢？ 还是不是了？ 他也没说错呀，在这闹会不会给昭昭添麻烦呢？ 那不是了， 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